目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酸苦辣的材料，不需要人家的劝告，只要自己觉得好。哟，要求不高，只要人生能更美好。全世界你我都知道，要让自己不枯燥，我们需要更多味道。 是 Gotta make your body move, it's party time. 每天会更好，是的，人的妈妈耶。 Yo, rock it to the rhythm, I'll bust to run. O-A-R-E-O, 是的，人的妈妈耶。 每天都有快乐的空间，每天都要快乐再出现。 When you see what I've got for thee, now I flip those bones and off it goes right. Feel on my thighs, put on your thighs, feel like surprise that I described, satisfied like sugar. 要求不高，只要人生能更美好。全世界你我都知道，要让自己不枯燥，我们需要更多味道。 是的，人的妈妈耶。 Gotta make your body move, it's party time. 每天会更好， 是的，人的妈妈耶。 Yo, rock it to the rhythm, I'll bust to run. O-A-R-E-O, 是的，人的妈妈耶。 每天都有快乐的空间，每天都要快乐再出现。Can you do it, baby? Can you do it, baby? Can you do it, baby? 就问你嗨不嗨？这首歌曲来自于黎明的这个 Sugar in Marmalade， 你听过吗？ 没有。所以今天早上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然后仿佛听这首歌，黎明当年的晒伤妆都能出现在我的眼前。 就是艾克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准备动作的时候，哎，这是啪啦啪啦樱花那个感觉吗？然后那个电影一出来以后，整个人被炸的。 这比我昨天晚上看的那场演出还要炸裂呢， 都还有炸裂是吗？啊，你昨天晚上看演出去了？去哪里啊？ 就是在大麦六六 Live， 就是我们推荐了小，就是文艺的目的地之后，你就真的去了一趟文艺的这个演出会所是吗？啊， 是因为我十一期间呢，特别期待这个现场的演出，每天它都会有，但是只有昨天我有时间去到了现场，就是虾米室内音乐节，去感受了 Mandarin。 行了，他们一出场的时候，你交给我吧。 嗯， 全场呐喊，就是我来。 就交给你一个人，你一个人能喊全场啊？ 安宇的鼓真的太帅了，你知道吗？ 啊， 就他那鼓一出来， 哎呀呀，你说就说，你别敲台子，好吓人。台子不是鼓哈， 他的那个有那个爵士功底就是不太一样。 是，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确实呢，听起来你昨天感觉度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夜晚哈。 嗯。 而我们今天早晨呢，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应该来说也得到了一个提神醒脑的效果。无名说，听完这首歌，想不醒都难。 好像就把你给揪起来了，拎着你耳朵起来了。 对，我用 醒， 我用黎天王来闹场子。你还敢不起吗？啊，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哎呦，太让人心旷神怡的天气到底怎么样哈？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五点钟南疆观音台的气温呢，是7.1度。今天在地面高压的控制之下，京城天晴气爽，阳光明媚，是一个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好天气。 气爽，气爽， 哎、气爽，是气爽还是起床？ 起床加气爽 啊！气爽，气爽，起床啊！但气温呢整体不高，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最高温度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7度，请各位合理着装，谨防感冒哈。 今天白天呢晴见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达到了55%。那么今天夜间呢是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嗯，这两天的最低气温确实让人感觉是瑟瑟发抖呀。我昨天呢出门呢看到这个气温，你知道我现在就由于自己天天去播报天气嘛，所以出门的时候一般来说给自己都裹得特别严实。我昨天大概就是我把叠穿大法发挥到了极致， 一样 是吧？你也 是，我们俩可以握个爪， 握个爪， 真的是，因为没有更新这个换季的衣服，所以就深秋的衣服呢还在我们家这个箱底下压着呢。然后最近呢，我就使出了浑身解数，把我们家最厚的衣服拿出来，全都裹在身上，用来御寒。 不，这样的叠穿其实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潮的。 好了， 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穿脱也比较方便跟自如嘛。出入不同的场合，比如说你外面特别冷，但是你一进到一个吃火锅的场景，你要穿的，你要不能脱的话，这也是有点问题哈。 是。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到前五名哈。第一名梦洁，第二名三木，第三名 ZGC， 第四名是清淡的花香，第五名莹莹。来关注一下第十六名到第十名哈。 第六名是灰灰，第七名是紫海之蓝，第八名是五瓶奶，第九名是飞鸟，第十名是宋丽宝姐姐。 哎，来恭喜上的所有朋友哈，签到了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十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的前十名哈。 哦，那是不是明天我就不用来了？ 那就得问问你自己了哈，就是你这个散装的鲸鱼和正牌鲸鱼到底谁来？ 我是只能在假期出现的我。 好了，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来上大佐， 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欢乐你的放假路。北京的气温就像我冰冻的心，北京的雨就像我眼角的泪，北京的雪就像我一直吃的嘴啊，长假就这样在速冻中度过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是如何度过这突如其来的速冻生活呢？当然，除了来自身体的寒冷，还有心灵的冻。啊，长假，你是多么的令人热血沸腾，快来互动吧，度过这速冻生活。 好评好评好评，今天这个大佐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文艺左， 哎，这是传说中的文艺左、 哦、算是领略了。 文艺左每次一出场呢， 童年的回忆可还行？ 对，你听，克莱德曼钢琴曲立刻上身啊！ 哎、 同时呢，就是他特别的配合今天的主题，他问大家是怎么来度过速冻生活的，就像咱俩刚才说到的哈、 哦， 但是他度过的方式最后呢，还有一声鼻音就卡在了那里。让你觉得确实好冷冻啊！哎，你知道就是广东那边的朋友啊，他们的就有的时候就他们从小就是，如果说今天天气特别寒冷的话，好冷，你会怎么说？好冷，好冷啊！ 好冷，好冷， 对吧？你知道他们会怎么说吗？好冷冻啊！ 好冷冻， 直译过来就好冷，好冷冻啊！ 把自己冻起来了呗。 对，郭富城有一次在他的这个电影当中，就是《啪啦啪啦樱花》那个电影当中呢，就是展示了一下刚才那个，就感冒了以后就在上海大叫好冷冻啊！旁边那人说好冷就好冷，好冻就好冻， 好冷冻， 他们就好冷冻。 你说的那么全乎， 我感觉你被冰给冰起来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度过你的速冻生活，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还来不及拿出厚衣服，对不 对, 对、啊、 穿衣大法叠穿起来。 哎，是是， 但是昨天我在马路上看到有一个小哥哥身穿短袖， 你果然就只看小哥哥。 没他的短袖装然后吸引了我，那我就特别想给他竖一个大拇指，真厉害！这天儿， 那你竖了吗？ 心里竖了， 要大胆的把这个表现做出来啊！ 但是后来又想，老话不是说吗？说春捂秋冻，人家可能是有用意的吧。 还有句老话叫，怎么来说呢？这个人怕冻腿，猪怕冻嘴，是吧？ 那捂住嘴就好了，是不是？ 对、啊，可能差不多一点。我现在 捂住嘴就好了，是不是？ 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就是这么速冻的生活当中，我特别想听到这么一首歌曲，《我要夏天》。 回去了，回到夏天，没关系，四季更迭还是要交给顺其自然。 哎，是了，今天呢，不忘来继续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街上的车好像开始多了一点点啊，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小耳朵们能够在这时段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找到我们。 晒得黑，弹起来更健康，用翅膀的美，笑起来挺阳光，对你 say 个 hey， 吃水不用加水的你是哪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荡，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光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冬天，我要夏天，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晒得黑，看起来很健康，用翅膀的美，笑起来很阳光，对你 say 个 hey， 出水不溶的帅风，你是哪位？管那天多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浪，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光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摇摆，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准备冬天，我要夏天，在我耳边碎碎念，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 到你身边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想念。 我要夏天，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带的一首单曲啊。不得不说呢，在巅峰时期，周董的这个音乐才华以及他自己的这个聚拢人脉的能力真的很强。 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他带的一些像专辑当中出现过很多次的歌手，像比如说袁咏琳啊、杨瑞代等等，也没怎么出来哈。 对对对对、嗯，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个自己的蛰伏期吧，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唱歌方式。因为杨瑞代刚开始发声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有点雷同周杰伦、嗯，莫名其妙的， 听不太出来他们俩谁是谁哈。 对，区分不开、嗯。但是今天接下来有一份特别的祝福，我们要送出。首先祝福这位朋友生日快乐， 小蛋来 ，Happy Birthday！ 来，他说呢，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和往常一样，收到了来自于保险中心、保险公司和体检中心的生日祝福。没有人惦记的感觉真好，祝我是自己生日快乐，不止今天又老了一岁，希望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啊。那我觉得不管收到哪里的祝福其实都是祝福， 对对对， 祝福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哈。 每年过生日的时候、嗯、然后我都会收到就是类似他像 说的这个保险公司啊、嗯、还有这个各种公司的祝福， 对， 除此之外还能收到这个什么化妆品公司 啊 你收到的东西更多一些哈。 对，就是你定位的一些号码他可能都会索取你的信息。 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我有个朋友就是经常收到这个、叫什么，经常收到彭于晏的短信。我说 彭于晏是谁啊？后来 彭于晏是谁？ 后来我一 看，你说彭于晏是谁？ 我的意思是我说他上面怎么会有彭于晏，嗯，就后来定睛一看那条信息啊，就说你这个月的欠费是68.9电话费 改名彭于晏， 他把电信改名彭于晏，说被彭于晏要钱的感觉总比被电信要钱的感觉好一些。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嗯、是不是，就我们可以给自己生活带来一些奇思妙想的东西， 哎， 你去改变它。 是的，那哎，那你来点奇思妙想呗，你用什么方法来度过速冻生活呢？ 叠穿方式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嗯、但是每年呢，对，每年到了深秋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最难熬的时候、 嗯、为什么？ 因为没有暖气，然后又是在北京感受到凛冽的寒风、嗯、然后又是尤其是今年雨水又比较多、 哦、 那种潮湿的感觉会让我很难度过。 是，大家怎么觉得是我的生日呢、嗯、不是我的生日， 哦， 是一个叫下蛋的朋友的生日啊。大家在这儿PDPD生快生快，哪里生快了？哎呀，这个就是有一个人说完以后全场人也不听节目就开始生快了啊。 不是，有一种去 KTV 给别人庆生走错了包厢的感觉。 但是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来这儿给您唱一曲吧。 对，祝你生日 快 乐，快乐， 只要你不尴尬，就尴尬的就哎，就是幸福的就是其他人，对吧？ 好了， 这个暖暖的艾斯酱说，大家好，坐在车里，我今天看到骑电动车的人穿羽绒服了，冬天来了。 来来，骑电动车的这位朋友，你讲述一下你今天早上来的心路历程。 就是我今天已经穿的这样叠穿了哈、嗯、我的厚度呢大概比艾科小姐姐还要稍微厚一点点，但是我进来的时候呢我裹得像个粽子。 对， 然后搓着双手说 好 好冷冻啊。 我说你这个身体看起来挺御寒的， 是， 事实上好像没什么用啊。然后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我是因为其实小牛来的时候， 你看看你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是吧？ 啊，对对对对，然后骑摩托车的朋友可能会更加冷。 嗯，对，嗯，我想想这他们的这个速度啊，应该会更加冷一点。1840呢说，赶紧找出冬衣来，哎呀，给我冻成狗了， 嗯， 赶快给娃穿棉袄了， 嗯， 棉袄，哎，你小时候穿过棉袄吗？ 穿过啊， 就真正的那个棉花做的棉袄。 啊，穿过啊，就是棉袄、棉裤。 穿上以后是什么感觉？你已经忘了吧？ 忘了。 我告诉你。我每次穿上那身衣服以后呢，就感觉我是一个直立的小孩儿，我的四肢都不能打弯儿，你知道吗？特别的厚重， 直立的小孩。 对啊，见了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是这样打招呼的，就那个招财猫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有点，就是因为他那个行动是不太方便的， 哎、 棉花压得太瓷实了。 就是真的，那个时候那个棉袄，那真的是棉袄呀、啊。 嗯， 好了。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这种特别冷冻天气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把袜子， 嗯， 把就是外裤塞进袜子里，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事儿。 外裤塞在袜子里， 嗯， 所以你那袜子要把你老爹那个 要长一点， 但是千万不能用尼龙袜 啊、 要不然这个当时 就很像怪叔叔， 当时塞一时爽。 啊， 然后回家你拖鞋试试。 我们今天这什么话题？ 酸爽的 都有味儿了。 好了好了，你提出这个袜子的话题的。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过你的速冻生活呢？不妨把答案发送到早安月球的花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Madison Beer 带来的 Baby。 Baby, baby, tell me what's the antidote. Wouldn't text you this late unles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I look too good to be in this bedroom without someone to touch me like you do. Maybe there is something I can take for this. How much longer gotta wait for this? gonna be my baby. No, I'm gonna drive you mad. Probably gonna call me crazy. I'm the best you ever had, yeah. I can turn you on, on, on. Why your clothes still on, on, on? If you wanna be my baby, no, I'm gonna drive you mad. Probably gonna call me crazy. I'm the best you ever had, yeah. I can turn you on, on, on. Why your clothes still on, on? Keep you coming back for more. Baby, baby, do I taste like candy? Sugar-coated, he say I'm the most sweet. I'm a handful, but that's what hands are for. Pin me to the floor, treat it like it's yours. Maybe there's something I can take for this. How much longer gotta wait for this? I can see my body on your lips, on your lips, yeah. You know once you get a taste for it, you would need it, you would pay for it. Going out, you have to bang for this. If you wanna be my baby, no, I'm gonna drive you mad. Probably gonna call me crazy. Coming back from alone and I'm feeling myself. But oh baby, it's better when I have some help from my baby. I got that love you can't handle, but maybe you can try. I look too good to be up in this bedroom. Need someone like you to touch me like you do. Whisper my name in my ear. You know just what I wanna hear, yeah, yeah, yeah. If you wanna be my baby, no, I'm gonna drive you mad. Probably gonna call me crazy. I'm the best you ever had, yeah. I can turn you on, on, on. Why your clothes still on, on, on? If you wanna be my baby, no, I'm gonna drive you mad. Probably gonna call me crazy. I'm the best you ever had. Coming back from a... Hey, baby, 来自于 Madison Beer。 来，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刚才呢，我们俩好像这长长的去伸了一下懒腰，啊，对不对哈？ 怎么又炸出来一个另外一个朋友过生日啊？ 你要确定到底是不是他过生日哈？ 啊，对，得要问清楚，不然我们在这个 哎 隔空庆祝生日的时候就很尴尬。 仰望星空说呢，这个用什么方法度过速冻生活？感冒了，裹着被子可还行？ Oh, 哦，是，你知道，哎，我问你啊，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感冒以后需要发汗嘛，然后需要裹着被子， 然后物理降温。 对，你每次裹着被子的时候，把头露出来吗？ 露出来呀， 对吧？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以为是这样吧？ 对， 我认识一个朋友，我那天感冒了，过来给我捂被子，给我直接罩在里面，哎呀，我难以呼吸啊！我说这是什么法？他说，你感冒了要降温啊，你人要在被子里。我说对，但我鼻子不用在被子里。 感冒降温不应该有物理降温法吗？ 啊，不，就是他说让你排汗嘛。 哦哦哦， 让你闷汗。然后我说那我说我是感冒了，我要闷点汗。 嗯， 我不是下了蒙汗药的蒙汗。怎么给我蒙的这么严实？ 就每个人可能降温的方式不太一样吧。 不，降温的方式不太一样 啊， 但大家的呼吸模式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是不是他自己用这种方式特别有奇效呢？ 应该是啊，但后来呢，他好像问了所有人，只有他自己是这么降温的。 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对啊， 嗯，所以感冒的时候，不仅是感冒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天特别冷的时候， 嗯， 你渐渐的发现你的被子离不开你了。 对。我们俩刚才就说什么叠穿大法之类的是吧？但是暖暖的 S 酱总结出一条，就是应对速冻的规律。 嗯， 秋裤塞到袜子里，秋衣塞到秋裤里。 刚才就是这个， 嗯， 我就说把秋裤塞进袜子里那个感觉，或者你把外裤塞进袜子里感觉，因为现在不至于穿秋裤吧？ 嗯， 就穿个牛仔裤什么的。 秋衣塞到秋裤里，对。然后呢，如果到冬天的话，还有一条就是，然后秋衣塞到秋裤里，毛衣塞到，啊，毛裤里是吧？ 随意， 就大家每个人都是一套俄罗斯套娃系统。

我不是都已经 我挺暖和的哈， 里三层外三层的给自己加持上了， 是， 然后这两天就发现还行，能度过，勉强度过。 对， 就是本来原本说昨天晚上去看演出的时候，因为出来的时候可能预计要到快将近快十二点了，然后说可能会比较冷，就怎么找我们家那件羽绒服都找不到。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你冷御寒的一种方式，比较基本的方式啊，就让自己吃饱。 没，我以为你昨天去看了演出以后，你御寒的方式就让自己跳起来。 哦，那也是其中之一， 动动是吧？哈。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挺管用，因为下了班之后就去看演出了，所以一直处在一个饥肠辘辘的状态。后来出来都更加的冷飕飕。 那你没有找吃的吗？ 后来出来吃了点东西，发现好很多。所以天冷的时候，一定要和几个朋友或者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吃点热气腾腾的东西，就让自己身体就变得更加有能量。 哎，他们都说你在娱乐最王牌的时候是经常跟人聊吃的，是吗？ 对，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娱乐最羊排，吃货最前排。 啊，娱乐最羊排是吧？哎，那你们四人组当中谁最会吃，然后谁最能吃呢？ 哎，这我还不好判断， 不好判断哈。 啊，那应该是老白吧？ 老白最能吃也最会吃是吧？ 那应该是 最羊排这个称呼是他发明的吧？哈， 他比较喜欢吃烧烤。 啊，喜欢吃烧烤 啊，也比较喜欢吃涮肉之类的。 就是无肉不欢型。 对对对， 你呢？ 差不多， 我 也是， 因为我认识你这么久，其实我好像很少听你说到一些具体的食物。你讲对不对啊？每次都是我推荐。 谁让你推荐的好吃呢？ 啊，那 啊，谁让您的厨艺好呢？ 那倒不也不能这么说 啊。 哎，但是呢，我今天想问你，比如说像这种乍暖不能不还寒是吧？乍寒还暖的时候啊，你一般会去吃点什么东西来御寒？或者说就点就原来北京人说贴秋膘的时候，你会吃点什么？ 当然是涮羊肉啊！ 啊，涮肉 啊！除了涮羊肉，我特别喜欢吃，在这个季节特别想吃那个羊蝎子。 管啥呀？ 啊，火锅、啊！ 你第一句话是当然涮肉，我以为你要说什么涮肉，当然除了涮羊肉呢，这么快就除了。 就是这些暖锅类型的 啊， 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吃。 而且听得出来你喜欢吃羊肉是吧？ 超喜欢吃。 对 啊，那这都不急，您做的焖面啊！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啊呀，说的好像我每天就会做焖面似的，我还会做很多东西，对吧？ 好嘞，好嘞。 张旭说呢，天气突然冷了，但是每当寒冷的冬季，秋季来临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在身边多放一杯热咖啡，然后打开电脑，打开熟悉的，请回答1988，哎，这样我们的心中就不再寒冷了，充满了温暖。这个季节又重新回到了爱看1988的日子 啊！ 哇，就是这个静瑜今天不在，静瑜呢每次提到这种梗呢，就全场大狂欢。你说啊，1988好好看 ，YYDS。所以说，我每次看到第一集，看到前20分钟我就弃剧了，就没有坚持往下看。 哦， 你一定要熬过那个比较漫长的第一集，那个互相大家打招呼认识，以及第一集到底讲了什么故事这样一个东西啊，然后你才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那种温暖。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故事线还比较，就人物关系比较琐碎的一个剧。第一集其实就是全景的帮你介绍了一下他们大概什么关系哈， 邻里嘛，邻里之间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对，你看过吗？ 看过啊。 喜欢看吗？ 超喜欢。就是当然超喜欢的我也仅限刷过一次。 刷过一次也不错了。 就 是 我比较喜欢他其中给你营造那种邻里之间亲切的感觉。就好像是你们家吃饭，然后一定要捎带着这条胡同里面的所有的人家。 哎，你说的这个是很对的哈。就是大家之间的这种亲切的感觉啊，真的是因为感觉是这种，就是现在好像很难拥有这样的一 种感情。就住楼房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 对，他们住的好像也是楼房。 他们住的不是 是一个院子哈。 也就是像老北京胡同一样。 好，你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来首老北京的歌曲吧。今天正好我们也准备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来自于老狼的歌曲。这首歌曲呢，用这种非常简单的清新的小调，就串起了好像那种来自于人们特别有温暖或者是有亲切感的这种遥远的过去。我们来听到他的一个人，北京人在北京。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 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巍然惊慌。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巍然惊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一首北京，一个北京人在北京呢，把大家拉回到了北京的街头巷尾哈。 嗯、 这个生如夏花说，北京人在北京可以吃尽天下的北京。 嗯， 然后呢，有人说，哎，艾科，你不是喜欢羊蝎子吗？艾科，热乎的羊蝎子来了啊！ 上货，这就上硬菜，大清早的给我放毒，好吗？这样， 然后还给你来热咖啡拿铁嘞。 谢谢朋友们的关爱。 对，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咱们今天这天气真是太好了。 嗯， 我觉得我想象一下啊，就是此刻，假如我们驾驶小车。吹着一点小风，然后行驶在 今天还吹小风呢、 大风吗？ 天气这么好也不用吹风，你接着说吧。 嗯，然后行驶在了雍和宫的附近。 嗯，然后偶尔会听到歌哨的声音 啊， 那个感觉还是挺 peace and love 的。 我总结一下大家今天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怎么来度过速冻生活呢？就是按大家刚才的说法呢，是先给大家上一个羊蝎子火锅啊。 嗯， 然后呢送给艾科一杯热咖啡拿铁类啊，然后呢艾科吃完了铁，然后还有点冷怎么办呢？拿根跳绳迅速解冻、 运动起来。 是啊，刚刚 CDH 说呢，这个忽然想起昨天跟朋友一起去吃火锅，吃之前我一直说哎好冷啊，吃完之后走在路上我又说冷了，朋友说挺暖和的，刚吃完怎么冷了？你看太那个什么不解风情了，不是？人家意思是再来一顿火锅哈， 再加一个二餐烧烤之类的也行。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骨，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の笑顔を忘れない選んだ旅路の中できっと思い出すから振りほどいた腕も求め伸ばした手も全ては同じ思いからで迷いながらも夢今ならわかるかも切なさを超えてあの空へ風が吹いてゆくこの翼広げて飛び立ってゆく守りたい 西亚带来的一首单曲，日剧《我的机器人女友》的主题曲《约束之翼》啊，非常好听。这个米西亚刚才唱的高音啊，让我听得如痴如醉。但我旁边那海哥呢，忽然百爪百爪挠心。 嗯， 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昨天晚上 听了一晚上音乐之后呢，现在听任何的高音我都说啊赶快跑的感觉啊。 对对对，已经超乎了我承受的能力范围。耳朵疼，耳朵疼。 是跟你同样的还有这个 TTZZ， 他是我们来自于东京的好朋友啊。他说呢，冷不丁的来首日文歌总让我觉得哎我现在说串台了 啊，是 感觉他在听东京本地的电台，对不对？ 当地的电台啊。 是啊，好了，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跟大家聊聊，哎，不知道东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我们今天呢，大北京这两天的这个降温降的幅度之大，确实的超出了一般人的忍受程度。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过速冻生活？每个人都是速冻水饺的感觉哈。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的天气之下聊这个速冻生活。那等到北京零下几度的时候，你们聊什么话题呢？ 冷冻生活，还是不一样的。 好好， 我跟你说，就是 差别。 就是我去年总结出来一条嘛，就是当你穿得很厚的时候，突然有一条，就突然有一个缝儿的时候。就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哈，你骑这个小电点在路上的时候呢，你就会有种感觉是小钻风 啊， 就老有地方小钻风。然后静宇说，那你把帽子摘了不就完了吗？我说那就是总钻风。 迎面吹风。 对呀、 所以就是骑行的各位朋友还是要建议购置一套比较专业的装备，保护自己也防寒保暖嘛。 对 Stream 看看他的这个生活过的哈，昨天炖排骨，今天蒸包子，用烟火气来提升温度哈、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话题。就是当你冷的时候一定要吃饱了，然后一定要吃热气腾腾的东西，才会觉得心里也是暖的，身体也是暖的。 你说到的蒸包子给我的感觉呢，是蒸的不是包子，蒸的是我的生活。 热气腾腾的生活， 对啊， 得热闹着。 是，好了，今天呢我们互动话题呢抛出去了，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过速冻生活。继续来关注一下我国的首部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故事片《永不消失的电波》正在是最近是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了。这部影片呢是中国新中国第一部讲述的隐蔽战线英雄人物的经典影片。这部影片呢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融入到了平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深深的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哈。 此前的黑白转彩色 4K 修复的故事片《永不消失的电波》已经在北京、上海等很多省市进行了多场的点映，然后引起了现场观众强烈的反响。而现在大家也可以一同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当时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的那种感动和震撼。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歌曲呢，深刻的描写了这两天天气给我们带来的震撼，那就真的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哈。大街上的人呢，穿着各异，但是呢，大家只有一个目的，保暖。 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满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

来自于朴树的一首 No Fear in My Heart、所有人从这首歌曲当中应该都得到了一些能够抵御寒冷的力量啊，好奇怪， 就是穿的厚厚一点 啊， 穿的厚厚一点，然后 No Fear in My Heart、我再也不怕了，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 对对对，走在冷风中吗？好，一会儿我安排一下这首歌曲啊。 好、 也没有这么冷了啊，但今天呢，我觉得就是 No Fear in My Heart 这首歌曲实际上是在很多运动的时候你会听，就会心中感觉。藏着很多的力量，无穷无尽无尽源源不绝的感觉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曾经被很多人用作翻拍这 MV 的这 BGM， 你知道有一次呢就是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朴树的歌曲被翻成了这种NBA 的一个著名球星他的一个视频之后呢这个球星正好在人生的低潮当中看到中国球迷给他发的这个视频之后呢就痛哭流涕他当时说我虽然听不懂这歌在唱什么但是我觉得特别能够给我力量后来别人说那不就是 No Fear in My Heart 吗 所以 这你应该听得懂啊 因为是不分国度的就也不分语言的界限就是你听你其中这个感觉传达出来也是那种的比如说逃跑计划、曾经有一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或者一万次悲伤这两首歌啊那真唱哭了多少少男少女的心 对就是那你比如说像在昨天那种 live house 当中你会希望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 Mandarin Echo Mandarin 这什么类型的歌曲就所有吗 不他们其实昨天主打的一个主题是 Z 时代然后所以呢现场 Z 时代呢您现在是 Z 时代的人就2000后是吧 就巧了吗我跟 Z 时代喜欢的都差不多还好就是昨天所以出现的这些音乐家都是 Z 时代比较喜欢的推崇的一些人比如说裘德然后 She 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有一个他的电子音乐制作的很未来感极强的一个女生摩登旗下的一位艺人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SHII She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叫文兆杰这个朋友是我昨天头一回在现场听他的音乐显得有点暧昧 好了我就希望呢 迷幻电子风 能够跟上你们 Z 时代的脚步你要这么说呢我也给你来首 Z 这算 Z 时代吗 Lambert 哈来听到他的 Dazzling Okay, let's get it. Follow me, follow the beat. I make a wait now. Move your body and break the freestyle. Summertime is coming, so we'll lay me back down on the beat. Don't make girl, don't be lost in the crowd. 忘掉烦恼，给你准备好拥抱。想要寻找只有我们的地方，赶紧走到现在这样的微妙，就想让它回到正常的轨道。每分每秒，希望你上扬嘴角，你可能都不懂这表情的美妙。那一颦一笑的神魂颠倒，心跳急速，我快要无可救药。不再满脑那些难的街的口号，不再千方百计和心底勾心斗角。我们的爱情不需要别人插广告，只想要好好和你把它去酿造。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All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Yeah, give me a chance.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All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Give me a chance. 记得你曾经问我何时会收手，答案是 no no。明年没有尽头，不管你有没有停留，我都会出现在你必经的下个路口。承诺过要给你整个宇宙，接不接受？选择权威也给你自由，现在享受拥有。It's all we need to know， 跟我一起沉醉在这节奏，和你一起出游去 San Francisco， or do we prefer New York with Bosco？ Can't believe we fit and make it real， don't be careful。Of course I don't wanna waste it all。Chinese disco be cheerfully the most， slow down my flow when I love to go。Dazzling the most in the middle of the floor， we make the dance show and then we twinkle。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All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时间变得多么的零碎，都要你品尝宠爱的滋味，永远不会感到疲惫，因为在我眼前你是如此的完美。努力为你的夜空点缀，不希望一直看到一片漆黑，不用去理会过去的伤悲，毕竟此刻有我与你相偎。Yeah.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All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Give me a chance.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Say all that is I want 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感恩车主，谢谢有你！投保满额加赠防雾霾滤芯更换、补胎洗车等庆生会专属福利。我是人保直销车险客服坐席，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通话都为您守护。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接车管家，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代办都让您满意。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投保专线，谢谢有你！期待你的来电。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 Action. Stand up, it's your boy, it's black baby. Low, let me see, see, see. We got an old school sound, baby. Ooh la la, ooh la la, ooh la la. Get up, so kick it. We need to get stand. Ready? Hey, what's wrong with you?지만 저도 keep doing 아직 젊지만 우린 내부네 추가 복석이라 좀 진도 뒤로 떠진 어변들 로딩 중 그놈의 분위기 좀 작지만 깨버린 친구 주변에 가족 친구를 두고 놀 생각 안 하면 그건 바보 등등 Now wow 지루한 그 세상 안에서 외쳐봐 Wow wow Don't say no no no no more No more Now wow 같은 생각한다면 Yeah 웃소리 말고 따라해 내 제션 Obsession is time to end 그게 뭐야 표정을 보아하니 꺼지고 정말 그 박스 지금 앞으로 대신 넥타이 풀어 흔들여 사타 무너뜨려 빡빡한 사만 박자쯤 쉬고 가요 이 사람아 right right now 내 말 따라도 나쁠 건 없어 반항하로 변해봐 come on Now wow 지루한 그 세상 안에서 외쳐봐 wow wow Don't say no no no no more Now wow 같은 생각한다면 Harder better stronger faster 听到的是来自 Block B 带来的 Action， 怎么样？今天冬天了，哎，不是 Action， 今天还没到冬天啊！ 哦，吓死我了！ 今天气温降了，所以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些特别火热的，让大家能够跳起来的歌曲，是不是能够让大家这个速冻生活变得更好一点？ 对，刚才有朋友说跟我们互动上这个话题，速冻生活该如何去度过呢？然后就有机智的一群朋友们，看来这个生活也是比较闲适的那种啊，就说可以去考虑海南度假呀。这个季节是不是你去到海岛的时候，你可能不仅能感受到这个温暖的太阳？ 咱们度假是不是只能解决度假的问题？度假终有归期，准备回北京的时候，我看你怎么办啊？ 有的人说不定是那种 SOHO 在哪儿都行。 嗯，也是啊。胖胖大傻一说，前两天呢去优衣库跟这个跟发小去买衣服，大哥是外套，结果呢发小把里面的衣服放在裤子里。我说大哥怎么还不到那个岁数？发小说错了，岁数到了，我怕着凉。旁边导购小姐姐笑得不行，好尴尬。笑得不行那就不尴尬呀，对不对哈？就一笑就化解了尴尬嘛。 就是像。很多年之前我觉得说穿秋裤这件事儿一点都不酷，但是现在如果要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不得不把我的秋裤拿出来穿上，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有人说秋裤其实是俄罗斯的发明，你知道吧？最早，但是你去俄罗斯发现他们从来不穿秋裤，现在啊，然后也不知道秋裤这个词儿应该怎么翻译，因为 do we have a秋裤？ 秋裤？ 那你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对啊？ 但是俄罗斯 朋友就是你有直译的那个单词，你跟外国有人说了，他也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他不穿的话， 但是他们特别喜欢喝酒，也就是那种烈酒，就是可能会有一种御寒的作用。 是，但是 在那么凛冽的寒冬之下喝酒，其实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 我懂你意思了，就是说一秋裤等于一瓶烈酒，是吧？ 我就说他们的生活方式真的是也是根据他们的地理原因有关的。 是查理普斯说，艾克如果选择了走在冷风中，那我也选一个淋雨一直走。 你想象一下，在这个深秋，你淋着雨还要一直走， 咱们现在七度，淋着雨一直走啊！ 在风再吹一吹，不用大风，小风 breeze 的那种微风。 好了，我觉得各位还是比我厉害啊！大家可以继续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发送给我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度过速冻生活？刚才有人说，给我解释什么叫速冻生活，那我们就请大佐再给你解释一下吧。文艺佐上线， 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欢乐你的放假路。北京的气温就像我冰冻的心，北京的雨就像我眼角的泪。北京的雪就像我一直吃的嘴啊，长假就这样在速冻中度过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是如何度过这突如其来的速冻生活呢？当然除了来自身体的寒冷，还有心灵的冻啊。长假你是多么的令人热血沸腾，快来互动吧，度过着速冻生活。 大佐刚才在说这段时候呢，这 BGM 呢响起的时候，我旁边的艾科小姐姐全程都是被冻住的状态。你被冻住了？ 我感觉好像回到那个练琴的时候。噔噔噔噔噔。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速冻的话题就继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你为什么被冻住了啊。 可以可以，我还是期待一下文艺佐什么时候能上那个唢呐版的 Summer。 好，你慢慢的等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他的那段唢呐重新回归的时候再说哈。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中国人保72周年生日许愿了。 一助车主出行安全， 二助车主健康团圆， 三助车主投保满意。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即日起至10月15日，投保满额加赠补胎洗车、防雾霾滤芯更换等庆生会专属福利，详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还有代办验车、代办保养、拖车救援等贴心服务等着你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看你的感觉，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梁静茹带来的《环游四季带》。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嗨嗨，我是艾科。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怎么解决速冻问题。我现在好像已经不冷了，所以，从我的选曲当中，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已经不能感同身受大家在外面寒冷的感觉。 对，我们说了一个半小时的速冻的话题，还有 我们俩已经说热了啊。 对，有一些新鲜的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可能听到我们的这个话题说速冻。 嗯， 这个是什么样的生活 呢？今天是来聊聊水饺生活吗？ 也可能就是素食主义的生活。 素食主义，素食主义倒是不至于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这两天的天气有关系。但是更多人其实想到的是吃的东西，对不对哈？ 嗯。 刚才呢，有朋友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度过速冻生活？刚出锅的饺子。 你饺子就是每年的重头戏， 嗯， 就不管什么上饺子就对了。过年过节有饺子，天气冷了吃饺子，天气热了吃饺子。 九七四就是经常会找一些节气哈，然后呢，每次到节气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那干嘛的节气，就吃盘饺子呗，是吧？好像就是饺子是我们标志的性的一个食物，所以到节气的时候一定要吃， 很重要的一个食物， 对 的标志。但是呢。我特别讨厌吃饺子。 那你特别讨厌吗？ 就每年过年包括一到这个吃饺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头脑袋一嗡，今天又得饿着了，就那种感觉。 啊，你一个都不吃啊？ 也吃，就吃两三个，你觉得顶什么事儿呢？ 你有喜欢吃什么馅吗？ 还什么馅儿？我什么馅儿都不爱吃。 嗯， 这也奇怪了，就是你看 什么馅儿都不爱吃啊？ 对，饺子我什么馅儿都不爱吃。 那把它做成煎饺和蒸饺呢？ 那可以。 哦，这就可以了。 嗯，如果就是裹馅的那种包子，我挺喜欢吃的，就特别奇怪，就我克服了很多年这个障碍，还是没有能克服过去。 也就是说，把那个包子馅包在饺子里，啪就不吃了。 嗯， 把饺子馅包在包子里，立刻就吃。 对。 啊，那我知道了。下次你去我们家的时候，我给你整点包子。 哎，好像又蹭了一顿饭呢。 哎呀，好奇怪的，好奇怪的人，好奇怪的感觉哈。那红果说的蛋花汤、炒米饭、红烧肉这几个，你会选哪个？ 啊，蛋花汤、炒米饭和红烧，当然红烧肉啊。 啊，那练习说的火锅或者烩面，中午还是准备上火锅或者烩面，你选哪个？ 火锅啊， 火的话， 火锅， 火锅是吧？ 对，前两天我们在过节之前想约着几个好朋友去吃一次火锅，结果那个门口排的人山人海的，就全退了。 是， 所以这几天就看到说，如果这个十一小长假过去之后，能不能咱们这个火锅店的门口稍微能够排得顺利一点，就不要再排那种大长队了。因为每次你看到一些饭馆门口排长队的时候，我就会劝退。我就说那行吧，那下次再吃， 是 换一家。 尤其是冬天，有时候排队确实挺难受的，在外面哈。 嗯， 红果说热咖啡、糖炒栗子和烤白薯，你选哪个？ 我为什么要选择？我突然之间上你的选择课的题，糖炒栗子， 糖炒栗子， 秋天和糖炒栗子那是最配的 啊！就这么快就已经上了我的这个。就是我挖坑的专业的当中的坑了哈。好了，这两天呢，我们继续用这样的方法去感受一下温暖哈。刚才我们说到的，你去海南嘛，风吹杨柳哗啦啦，这两天正在海岛上。他说，海岛上这两天都是雨，同志们，所以还是在北京待着吧哈。来听到的是梁咏琪《Butterfly Kisses》。 满山从蓝而来，一场未觉听觉的。是我的 butterfly， 阳光追逐着浪花，海风撩动暖暖的细沙， 世界，你的眼是泛蓝海洋，你的笑是银色月光，洒落我心上，星空里飞翔。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耶耶耶耶。 Eric Carry on the beast. 属性把未来暴风雨抵消，用音乐造个港口，治疗伤口来依靠。说唱可以的地步计划，虚假的礼貌，把词语变成花环，亲手送给你，把美丽变成花，丝毫不差的回忆，并不在乎在乎我的有多少，微笑的涟漪，有谁能战胜汹涌的波？他把你安抚，安抚千家万户，我有我的版图，从成都一直唱到曼谷，他都在外露，不会的人摆布慢半。Michael Jackson 月球漫步，香港电影上脑筋的是不好听的字，学不会也学不会在这首歌的词，前五年我反复练习，站在先机督促你别注意那故意的面具的变异，他们刀剑花朵的芬芳，跳起 Hip Hop 的声唱，不在乎麦克风，在乎舞台上面的灯下，奇迹是努力的统一，速录音时才能把万事改变成镜子。 我想要阳光明媚，不想要冰封心碎，音乐赋予我们联系，我会与你共进退。我们想要阳光明媚，不想要冰封心碎，音乐赋予我们联系，一起逃出人间炼狱。 想看见天上璀璨星光，心已昏迷，想疲倦时有强壮肩膀，心已昏迷，请靠近你爱人的脸庞，心已昏迷，让他感受到这人间天堂，心已昏迷。我不想长大，不 不想用满十八的身份证去网吧，不想撒那种破口而出的谎话，不想看到人云亦云的道德绑架。继续吧，继续瞎子摸象，碰运气说唱，继续比较微博转码亮，录音带播放。你在争夺名利，而我自己在冥望。Shout out to MC 哈多，即使我们不想，我不想让现实 take in what I wanna be。金钱左右，结果忘了你。不想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最后打了脸，听歌迷最后感叹，聋了耳朵，瞎了眼，不被多数人欣赏。我也会故若轻裳，宁可冬眠，也不会当换季迁徙的羚羊。Right now， 召唤所有会做梦的 feeling me， 爱播种的 feeling me， 想听懂的 feeling me。 我想要阳光明媚，不想要冰封心碎。音乐赋予我们联系，我会与你共进退。我们想要阳光。明媚，不想要冰封心碎。音乐赋予我们联系，一起逃出人间炼狱。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这个刚才的王以太的一首单曲啊。刚才王以太的歌曲一上，然后呢，我旁边的艾克说啊，这首歌都能上，那我喜欢的 Mandarin 今天也可以上。后来我们来听了一下前奏，一分四十一秒。你跟我说一分钟啊， 对，比较适合在晚间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也不一定，就是早晨。我觉得下次是这样吧，我们俩做一个无人声专场、啊、就全场的人声都是我们俩、嗯、其他的就没有任何的那个，都放器乐，好不好？ 我其实特别喜欢，就近几年特别喜欢这种乐队，因为他们做的会使用的武器特别的多。比如说像他的鼓手安宇，他首先有这个、嗯，打鼓的技能是非常的高超， 嗯， 然后再说 Cheese 他们不论是 program， 包括他们编曲，包括他的bass， 都是吉他都是很厉害的， 对。 然后还有那个肖俊，他们每个人都是身怀绝技，就是你会发现你会使用的十八般武器，你会了，所以你在制作一个很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就可以加入的料特别的精准， 嗯。 或者 说 你说 的 更丰富， 你说的感觉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个小耳朵说，饺子准备包一个西红柿馅的饺子，然后呢，旁边人说啊，还有西红柿馅的饺子， 对啊，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包西红柿馅的饺子，我再配一个西红柿的汤，有没有种吃面片的感觉？ 但西红柿饺子就总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是，汁水比较多的馅儿，很难去包在一起， 是 吧？ 完了，但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看得出这个海纳百川，可以容纳一切的感觉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来送给艾克吧，好吧？ 好， 叫做《Glamour Girl》，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的感觉。来听到的是 Louis Austin， 这个声音太有魅力，感觉像。 I hope you're inside.You're my star. 今天在亚洲的歌曲当中选了一首来自于 Austin， Louis Austin 带来的 Glamour Girl， 他跟我们的行业有点像，他原来也是一位媒体人啊，但后来呢发现自己颇具魅力的嗓音，就抛弃了我们的这个行业，去当歌手了。 其实好多就是从电台 DJ 转型到歌手人还很多，刘如萱、林忆莲， 对， 下一个郭鹏， 还有那个谁啊，潘玮柏。 啊， 你不知道是吧？潘玮柏之前当过电台 DJ 的，下一个不是我，下一个人应该是艾柯，抱着吉他出去弹唱一下哈。 哦， 好了，这你这 你给我起的那个不是说下水道吗？下水道组合， 哇，不好意思，叫过街天桥组合。我本来想当时说的是那个就是人行道是吧？ 对， 或者是 地 下 通道， 地下通道， 但现在已经都没有了。然后一走嘴说什么下水道，我说行吧， 咋？你说这可咋办呢？啊，好了，感谢艾柯这两天跟我们一起陪伴了这么久啊，今天呢就是没有唱歌，但是大家心还痒痒的，就是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跟我们一起来唱歌的感觉，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下次了，好不好？ 好好，没关系，等一下吃完早饭，下午的时候说不定咱们开会能碰到。 你就期待吃早饭这事儿吧。好了，也希望各位呢用吃早饭这样的方式来度过今天的这个非常有点寒冷的这一天，但是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有空的话就还是要出去转一转，好不好？ 就让这首歌， 就让这首歌怎么样呢？ 萦绕在耳边， 还真的是这么唱的哈。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是郭鹏， 我是艾柯。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只是看清楚，原来不懂的事，没有什么好说，现在先不要说，就让我们沉默。最后的拥抱。爱情的终点，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留有你的tattoo，怎么可能不在乎？不怪现在，只怪当初，谁辜负了谁？糊涂清醒了没？越是买醉，却不醉；绕了一圈，却越想念谁？吃定了谁？电影散场了没？又怎么会虎头蛇尾看哭红又肿了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否留下了什么？一切不难再从头，那感伤的话别说，这决定并不轻松，夜深人静心回头，有首歌它一直 repeat 是为了什么？是分手的时候就让我们自由，回忆一幕幕就像一场电影，原来一直感动，